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萧煌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国大陆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今天拜访台北市长柯文哲，市府发言人周台竹会后转述交谈内容及中文化交流以及城市经贸往来两个重点。至于独派团体质疑为何不公开，周台竹强调李文辉的行程经过陆委会审核，不会接受媒体采访，也不会触碰政治议题。周台竹指出，李文辉随上海市爱乐乐团来台艺文交流，今天基调就是礼貌性拜会。乐团团长也在会中提出，明年9月、10月，上海市将分别举办国乐表演，还有国际艺术节，希望台湾的乐团也能共襄盛举。至于有没有谈到其他议题，周台竹强调，主要聚焦文化交流以及台北跟上海之间的经贸关系。香港边城青年团体原本计划昨天在台北市西门町收集民众戴口罩的照片，制作大型装置艺术，所以申请路权。传闻市府和警方互踢皮球，以致主办单位最后无法申请到路权。辖区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今天指出，这件事和政治无关。香港边城青年三名女学生10月18号早上10点左右到万华分局申请20号临时道路使用路权，不过临时道路使用申请需要11天前提出，而且捷运站出入口周边半径40公尺以内依规定不开放提供临时活动使用。香港男子陈同佳在台杀害同行女友之后逃回香港，后天刑满出狱，有意来台自首。法务部长蔡清祥今天指出，任何跨境犯罪都要透过正式的司法互助，由双方共同打击。法务部之前透过陆委会表达司法互助要求，但是承办的是林地检署发出请求没有得到回应，现在港方却突然策动陈同佳来台投案。媒体询问为何不能以单纯人犯归案处理，为什么法务部一定得要透过司法互助，蔡清祥回答，不是只有人犯的问题，还有市政，例如陈同佳在港初步侦讯以及在港如何构谋，这些市政也要一并处理，必须透过司法互助的正常管道，不是只策动他来台投案。政府考虑拒收陈同佳，国民党立委徐玉仁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问，如果陈同佳出现在桃园国际机场，是不是立即逮捕？内政部长徐国勇回应，只要他出现在台湾，警政署一定马上抓起来。徐玉仁指出，中华民国刑法明确属地主义，台湾跟香港没签司法互助，以致要人要不到，要求提供资料也没有，以后是不是没有跟台湾签订司法互助的国家来这里犯罪杀人都能拍拍屁股走人？如果陈同佳出现在桃园国际机场，会不会立即逮捕？徐国勇回应，只要他人在台湾，警政署当然马上抓起来，但他现在人在香港，香港拥有司法管辖权却不审判，这很奇怪。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指出，根据属人主义，理论上该由香港处理，如果根据属地主义，香港与台湾必须要有司法互助，而且把眷证拿到台湾，现在香港不处理自己的司法管辖权，就是要告诉台湾陈同佳来台符合送中条例。高屏溪今天一起溺水意外，张姓和杨姓两名男子分骑摩托车到高屏溪捕无锅鱼，过程中杨姓男子突然不见张姓男子踪影，但他机车还在，担心溺水，随即报警处理。 高屏溪属两地交界，警方初步研判可能溺水地点在屏东县辖区内，目前高雄市和屏东县警消人员都在搜寻。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点，来到11184点，成交金额101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65点，22557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上涨3点，206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292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点，951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8点，267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7点，3141点。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和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蓝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长浪。台南以北、东南部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阵风较强，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你说我听着呢。 最寂寞的时代，让吴克群听你说。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同名序曲，你说我听着呢。10月11开始倾听，和乐音乐。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佳佳没有错。第4名，席普宇，啦啦啦。第3名，吴青峰，太空人。第2名，林宥嘉，少女。第1名，萧煌奇，迷路在云端。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戴爱玲。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找到方向。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你怎么声音还没好啊？ 我一直都没有好啊。 怎么会这样啊？ 就这一次很久哎。 这样台湾怎么办？我们的社会怎么办？我们需要你哎！有多少人在等待你黄莺出谷的声音？最美金钟红毯女神的声音。 我是 玛丽。哦，嗨，我是马克。 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来帮帮你的忙哟。你有困扰的事情吗？你有目前不太能解决的问题吗？ 不能解决怎么办？黄莺出谷般的就是广播女生声音怎么办啊？怎么会变这样子啊？ 等我鼻涕没有了就会回来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喉咙问题， 哦，现在是鼻子的问题。 我是鼻腔很多鼻涕， 醒完就 OK。 可是从前天， 现在又没醒不出来了。 对对对，前天有源源不绝的鼻涕可以醒，到现在没什么鼻涕了。 Sinus， 我想是慢慢在康复的路上。 好的， 你需要帮帮忙的话，欢迎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我想今天这个状况应该是打电话吧。 为什么？哦 ，App 不好进去是不是？ 嗯， 那 我啦，我不好进去。 那我也不用费心登入了。结果发现我超顺， 怎么会这样？ 我超顺， 你以为我在撒谎吗？你看看， 帮帮忙！我有某家信用卡之后，那一家的保险电销三不五十就打来，真的烦死了，该怎么办？ 可是上一次就是在我身旁就听到我就是在那边哦，不需要，不用，嗯、他就说你就跟他说，请把我的那个 对啊删掉， 对，就是我不愿意接受到这样的资讯， 对，就好好跟他讲， 就直接跟他讲， 对。 然后如果他上次的经验是，他如果再收到。他就去客诉，就说我不是已经交代过，我不想要接受到这样讯息，为什么还会在那个上面？ 你知道现在有时候都蛮，这个也不叫奸诈，这叫什么呢？就是你的资料可以一卖再卖 啊， 一鱼三吃这样子、嗯。就是你今天办的信用卡，假设是好的，我们不要讲真的信用卡， 假设 A 银行， 假设飞碟银行好了。然后这个飞碟银行呢，就是我自己是银行啊，我也有做信用卡业务，也有做保险业务、 嗯， 也有做证券业务，所以这些都已经就是我都有你的资料了。 嗯， 之外呢。我跟其他家的，比如说我跟，还有什么可以举例的、 啊？马克。 好，我跟 News 酒吧银行， 嗯， 他也有业务的合作， 嗯， 就是这个东西，就有可能你今天接到不是飞碟银行打给你，不是飞碟信用卡打给你，而是 News 酒吧人寿保险打给你， 嗯， 你就说，嗯，为什么有？然后他说，哦，因为你是飞碟银行，因为你是飞碟信用卡的 VIP 网友， 嗯， VIP 客户， 嗯，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合作， 特别优惠的 ，Yeah。 说他的方法是来一个就封锁一个，来一个就封锁一个，哇，这个封锁到天荒地老都封锁不完呢、欸。 这个我有点害怕，就是现在有一些那个来电啊，他们也是共用的， 嗯， 就有时候呢，这个来电可能提供方可能也许都是中华电信、嗯，所以有时候他来的是那种很奇怪什么理财讲座的， 嗯， 然后有些法郎。然后 法郎你也会接到， 对啊，然后中华电信，然后什么什么，可是我就很害怕，我封锁掉一个以后，万一未来有一个真的是重要的，然后他也是用这种、嗯、这个电话打来怎么办？ 嗯， 或者不是打来，就传讯息来怎么办？我就收不到嘞， 麻烦哎、欸。Feel like my heart 生まれた衝動 oh, oh, oh, oh. who wanna be alive. I am much more conquer nightmare. It's a much more happiness. Go to the left of the scene. But she got my way, symbolize it. Give me all more day and night. Say no, no, no, no, no. 这首歌曲呢叫做 Wonder， 来自 Mega Shinosuke， 然后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非常非常年轻，他可能今年才18还是19吧，反正就开始玩音乐，在 YouTube 发表歌曲之后红了，中了。你好， 马哥马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台中老陈。 嗨老陈。 老陈， 我想帮一下马丽的忙。 怎么了？怎么鼻子是不是？ 对，你应该是鼻窦炎了，不是他的尿好了。 你说他已经变成鼻窦炎了？ 这么严重？ 拍摄，因为你现在的鼻涕应该都是塞在鼻窦里面，所以擤不出来，但是你还是有很重的鼻音。 但我还是有在擤鼻涕耶。 但是大部分其实它都塞在你的那个鼻窦里面。 嗯。 有可能你的脸颊或者是你的眉心中间可能会有点酸软胀痛， 酸软胀痛，来，我来压一下，我来压一下。 那个不用压，就他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压，你就会走开。 没错，所以应该可能要再回诊一次了， 就是要再看一次医生。 没错。 好的。 嗯 ，OK， 拜拜，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美的好朋友怎么说鼻窦炎啊。 哇，不知道他最近在干嘛呢。 鼻窦炎是鼻部常见疾病之一，鼻窦的发炎及感染引发各种鼻腔、鼻窦甚至眼睛、耳朵、喉咙头痛的症状。我来看看啊。 Hello。 嗨，你好。 喂， 你好你好。 有我前上位听众，我也来跟玛丽建议鼻子的事情。 又来，等等，你们都是医生吗？为什么你们会有这种知识假象呢？ 我也才做鼻窦炎手术，我两礼拜前才做鼻窦炎的手术，所以想问玛丽的鼻涕，你有觉得很那种觉得鼻腔内有臭臭的味道吗？ 不好意思，因为他讲话真的太糊了。 他说他觉得你的鼻涕跟鼻腔有臭臭的味道吗？ 我现在觉得没有。 哦，反正就是我建议可以用个洗鼻机，就是假如你其实它是卡在里面，那我每天都用洗鼻机，它那个会把你在内部的那卡在里面的，就是有点在喉咙跟鼻子中间的那个洞的东西可以抽出来鼻子， 那 还蛮有用的。 反正我去看医生，他也可以帮我抽出来就对了。 可对啊，可是洗鼻机是可以清那个跟抽感觉又不一样，就是你会觉得鼻子畅通了，哎。有东西原本也是卡在喉咙的一种，就是鼻腔喉咙中间那个东西卡是要帮你抽出来，那个还不错用，这样对对对，我是在做完鼻窦炎手术，还蛮希望玛丽不要到那样子，到时候要去动手术，而且是麻醉。 好的，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哎，你动完了鼻窦炎手术以后，你的鼻音还是重到爆哎、欸。 什么意思？ 啊、 你说他、哦？ 对啊，重到根本听不出来你在讲什么。 我跟他说那个是鼻音，还是他那个手机讯号？真的是 鼻音 很重、啊，十句有八句好糊哦。 还是要讲一下，就是现在因为在网络时代啊，资讯都很发达，所以尤其我们要查什么东西，我们就 Google 嘛。 很快要查到了。 然后病症也是什么什么网络健康啊，然后像刚刚说的美的好朋友啊等等那些。 嗯， 然后我们人就很容易看了以后觉得自己是专家了。 嗯， 我们也没有经过医学系训练，我们就觉得嗯，对，好像嗯啊，好像就是这样子啊。 我懂啊， 要小心避免这种知识假象啊。 需要作对，我过来帮你擦眼泪，说真的不骗你，我早已习惯默默无名，你脚踏实地却寸步难行，我慢慢像热血流着红色的血， 软体不要随便改版好不好？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界面我变得很不会用哎、欸、 你说现在什么 Apple Music 啊、哦、 对啊，糖猫跟瑞德合作就叫做 Red，刚有人在询问他说因为要去高雄巨蛋听清风的演唱会、嗯、各位在那个高雄巨蛋附近你有推荐的住宿吗？那不是一堆？ 对啊超多耶、欸、 对啊， 点进去网站看照片看得不错就下定吧。 对啊，帮帮忙哇，晚上要跟朋友吃饭，有没有推荐的餐厅或咖啡店？安静哦，安静哦，不要放音乐 ，No music。他在哪？澎湖吗？宜兰吗？彰化吗？南投吗？ 音都不好说，恐惧想要跟着我多久他就跟多久，所以我记得我都说过，不管少留的懂不懂， Come on Come on 爱也是 Come on And see how I know that、I was a high 我的怎么着 I said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 Yeah 过了怎么着也许放任我有我的错，讨你只需要一秒钟，你恨我爱我，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我拍拍肩头 say请问做对的事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不是你这么说，五岁奶奶教我的事，到五十岁我还是 sorry 照做。I haven't taken over the world. Yeah， 过了怎么着 ？I say I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 过了怎么着？发现空手才。交错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飞碟联播网就爱电影 UFO。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来帮帮你的忙。你有任何问题、任何困扰的话，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刚有人说那个 LINE Pay 一卡通要怎么看剩多少钱 哈， 让我想到我那个 LINE 里面不是也可以切换什么一卡通什么的吗？ 是、哦、 就 LINE Pay 里面可以切换，反正我一卡通里面有60块永远用不掉，就是一直切不到那个画面。 为什么？ 我好像有一阵子跟天台同事研究一下，就是后来就放弃了，因为那时候刚好他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我推荐你推荐我就几十块给你，所以那个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钱，这样就一直花不了，烦。 不是去买个饮料用 LINE Pay 可以付的就付掉啦。 对啊，我每次都觉得我滑到那个页面啊，然后一逼完又是扣我的 LINE Point， 很怪哎、欸。 天上掉下来的钱不给你花， 真的 以为赚到根本就没有。 你好， 喂，马克玛丽，你们好。 嗨， 嗨， 嗨，那个今天一开始的那个有一个人不是有问说那个有那个什么保险或者是 打电话 来，信用卡，对对，打电话来。你们有没有听过 Fuscall 呢？ 有， 它是一个 APP， 你可以下载它，然后就可以知道来电的人是谁哦。 不是就在我们楼上吗？对啊， 我们在同一栋大楼。 我们在同一栋大楼。 对， 好，所以你就建议他装 Fuscall。 对， 好，然后装上了以后，如果不想接就直接就不要接了，拒接了。 拒绝， 嗯， 拒绝。 好的，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 拜。 那你知道就厉害，我之前不是做了一个塔贼的诈骗吗？ 啊， 诈骗集团 那个很长哎、欸，那个 很厉害、欸， 就你把那个诈骗的对话实录下来， 就是、全部录下来这样子，它是可以突破 Fuscall 的、欸。 因为 Fuscall 一开始可能很有用吧，可是如果我是诈骗集团、 啊，我当然也会找一个破解， 我也会更新， 对啊，软体会更新的。 Thank you. 有一个人有个问题，他说如果家里，他虽然还没有打完，但我想他的困扰应该就是这样，如果我家的巷口开了一间很吵的酒馆，喧闹到半夜两三点，可叫警察来就是劝导，劝也没有用，最后要检举的话又要打那个1999环保局来测音量，但是他又不想用他的真名检举，他可能很困扰困扰呢。欸，我觉得有酒馆真的是蛮烦的一件事情。我周末的时候就反正就是去东区后面就延吉街那附近，就是有一些酒吧就是很有名，那个门口的人多到一个炸开，然后旁边真的就是住户，我就默默的就是拿着一杯酒在楼下，然后往楼上看，我说哇，我住在这边真的是晚 吵爆。 真的吵爆了，可是那个时候的确是好，可能9:30、10点，可能是10点过后才能开始 检查 或干嘛。可是我想要一个安静的周末也不行吗？ 不行，没有办法， 很痛苦。而且你知道那个门口人有多少吗？它只是一般的酒吧，搞跟夜店一样。大概5亿的外国人都在那边吧， 好惨哦。 知道，你知道，我们舍不得。你知道，我知道，感觉都被浪费了。我还想着在哪里呢？太多时候忙着生活，爱变成了习惯。让你说好，让我们都孤单。对不起，我又不在你的身边。我想。时间，借我你的手牵，让我平凡所谓的爱，我只想待在你的身边，永远不会遇见，借我那个明天，平凡所谓的爱。 对不起，我要从你的爱你的身边，时间换回那些时间，借我你的手牵， 小雨同学所谓的爱。嗨，你好，怎么称呼呢？ 我叫琉璃。 琉璃你好。 我想要帮大家回答一下一卡通的问题。 一卡通怎么查余额呢？ 我要先说我不是任何的业务，我也没有任何的业配。然后我要先跟大家就是讲解一下一卡通它的运作方式。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卡通的电子钱包。 电子钱包， 一卡通的卡片。对，然后查余额这件事情我猜啦，应该是在问一卡通的卡片怎么查余额。那卡片怎么查余额就跟你平常悠游卡一卡通怎么查余额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你去可能捷运站，然后去刷那个查余额的卡，对，就看得到了。对，然后再来是玛丽的问题。就是我猜想玛丽的那个60块啊，应该是存到电子钱包里面了。 对， 所以呢，你在结账的时候，它有一个出示条码页面，其实上面有几个东西是可以勾选的，比如说你可以换成你要使用直接使用信用卡结账，或者是你要使用电子钱包的余额做结账，或者是使用 LINE Pay 点数做折抵。对，所以玛丽下次如果想要花掉那60块的话，就是上面那个勾先勾一下， 勾 就可以换。对对对， 好的。那如果是电子钱包，他想要查余额呢？ 电子钱包查余的话，其实 LINE 的页面你滑到最右边那一个，就是有一堆就是可以按什么 LINE Pay 啊，点那个贴图什么鬼那个 页面嘛， 嗯， 然后上面会有一排就是你的钱的，他先用星星号把它藏起来了， 嗯， 就是点进去然后做登录，你就可以看到你的 LINE 的电子钱包剩多少钱。 嗯，好的，感谢你的回答。 还有一卡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查余额的方式，我个人是蛮推荐的， 嗯， 就是APP 有一个 APP 叫麻布钱包，还麻布账户，你查麻烦的麻，然后抹布的布， 嗯， 然后那个它可以自动连接你的一卡通跟你的银行账户，然后它可以做记账，所以你就可以用那个方式去查你一卡通的余额是多少。 嗯， 对， 麻布，好的， 好， 感谢你，拜 拜， 拜 拜。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有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哥哥妹妹有意思陪着你喽。 Thank you.

说还不够让我走。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 在台南发现日本宫城县工艺之美，木芥子、玉虫图、白石灰之等传统工艺品首次来台展出，12月22号前欢迎到台南总爷艺文中心参观和风文化祭。本活动由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承办。 有吉田有机芝麻20股黑色旋风， 在缤纷的谷物世界，有吉田为您芝麻开门，引爆黑色旋风。 有吉田有机芝麻20股植物奶，保留20种谷物精华，只加芝麻不加糖，营养提升，口感更滑顺。 坚持有机，专注谷物的有吉田，开创黑色养生新风潮。请洽0800-88-0038或洽好物市集。 攻壳机动队 iRide 全球首映， 入围本届威尼斯影展新 VR 项目， 超现实体感娱乐，翻转你对动漫的想象。身临其境的 5D 体感，快加入草剃素子与公安九克一同护送国防大臣。 即日起至12月1日，上网搜寻 iRide 飞行剧院。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大巨蛋后续新建工程计划上周一在台北市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成功闯关，但是前任都发局长林周明点名台北市长柯文哲护航远雄。都发局今天发表公开声明，强调一切合法。谈及大巨蛋防灾避难电脑模拟，林周明直言两大争议在于人的因素以及紧急应变时间电脑参数设定。现在去大巨蛋看球赛或者是听演唱会的观众，很少先了解逃生动线，多数都是忙着找位子、买饮料、买爆米花。一旦出了意外，当然不熟悉逃生路线。再者，紧急应变时间可以视为反应时间，也就是意外的时候坐在座位的观众需要多久时间才能警觉到异常状况。现在的紧急应变时间不够，一旦上调，远雄通过4项测试就减少为2项。台北市都发局今天指出，4种情境测试同时通过双重审查，都审也要求在地面层容易拥塞节点增加避难面积，还有户外疏散密度，舒缓群众避难恐慌心理。至于紧急应变时间，不可单就理论判断，得以实际软体操作经验者辅助。整体来说，目前通过的4种情境，人员都能安全离开建筑物，民众不用担心。新北市泰山区明治路今天自来水管线爆裂，明治路一段美宁街还有和平街路面大淹水，台湾自来水公司到场抢修，但是路面底下生活管线复杂，修复期间将近7500户必须停水到明天早上9点，长达24小时。明治路一段自来水管线使用已久，加上车辆重压，90公分 管径的水管破裂，厂商开挖路面抢修，预估修复需要一天。明治路一段、泰林路二段、枫江路、枫树街、和平街、文化街、美宁街、忠孝街，还有县训路以及周边巷弄，全部共计7493户停水到明天上午9点。台水在明治路一段8号、17号和97号设置临时供水站，也进驻水车提供民众用水。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宣布开放山林，除了攸关国安及生态保育区，都以全面开放为原则，希望提升登山运动环境。行政院指出，政府不该以危险为理由限制人民走进山林，林务局辖管所有林道全面开放，管车不管人，国家生态保护区全面取消登山能力或者是经验证明审查，该以申请人线上自行检核方式办理，进入各类核心生态保护区以及山屋住宿申请截止期限缩短为5天前。交通部观光局推出扩大秋冬国民旅游奖励计划，不过国泰金控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显示，56.9%的民众不会因为旅游补助方案影响未来一季旅游计划，43.1%的受访者愿意增加国内旅游。调查也显示，未来半年与明年寒假，38.3%的民众旅游首选日本。选择旅游地点的时候，56.7%的受访者认为旅游品质为主要因素，16.4%考虑距离，重视当地物价或者是汇率高低的民众不到10%。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九月贸易统计逆差1230亿日元，也是连续第三个月贸易赤字。九月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5.2%到6兆3685亿日元，连续10个月减少。九月进口比去年同期减少1.5%到6兆4915亿日元，连续5个月减少。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56点，成为2254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点，206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点，293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点，95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1点，26741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上涨29点，314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点，11184点，成交金额1017亿。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和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蓝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长浪，台南以北东南部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阵风较强，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科技与人文的交织，穿越古今的对话，5000年前的文明瑰宝，透过艰巨的抢救与挖掘，汇集在这座神秘的建筑。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南科考古馆盛大开幕，欢迎一同展开时光之旅，来与史前文化相遇，携手探索南科史前5000年的文化遗存。更多参观资讯，上网搜寻南科考古馆。以上广告由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提供。 人生就是一个在不断失去中又不断寻找的过程， 像花凋零，一片一片的落在心底。 习普语息息相关，第三波主打寻大义未来种子音乐， 我是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天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刚才就顾不听着这条歌啊。Radiohead Cree，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哎呦，不得了了，周年庆他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已经买完。 哎，你那个你是陪你太太去逛周年庆， 啊、对, 对, 对对， 然后你就在后方跟着他记录他的一切，这样 啊？对 对, 对对对， 有趁机拍一个周年庆的 vlog 吗？ 我现在对拍影片是没有这么大热忱了。 怎么会这样？ 拍片真的很浪费生命哎、欸。 什么事情不浪费生命 ？I don't know， 就是趁现在 每一个人事物都在。 是吗？你觉得人生下来就是做很多事情都在浪费生命吗？ 比如听音乐，我们有很多成的时间都在浪费生命 啊、哦！对啊，没错， 但你陪伴你太太不算是浪费生命， 对，陪伴不算啊。 嗯， 但再加上我要记录，然后之后要用自己的时间去剪，这些就是浪费我的生命。对对对。 但你太太在周年庆算是节制的人，对不对？ 对，是。 最近你有什么生活灭火东西想要询问一下大家意见吗？哎，你有买吗？好用吗？感觉怎么样？适合我吗？有任何的生活灭火问题，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网 APP 上面，或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哎，说到节制的太太这件事情，我已经压抑了很多次了。 怎样？ 但我今天终于忍不住，我就是想讲出来。 怎样？ 前一阵子呢，苏小姐就跟我说：“哎，我就是一直缺一个面霜。” 嗯。 周年庆来了、嗯、我就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面霜、嗯、我就只要买那个面霜哦、嗯、我要去买那个面霜哦、嗯、我就都没有回应他说好你就喜欢那个面霜你就很好你就去买那个面霜然后他去那一家的在柜上的时候还打电话来说哎、欸就是那个会有一些门槛啊、嗯、哼哼那你要不要买他们家什么东西一起凑一凑我想要跟柜姐凹更多东西就是小、小样赠品这样、我就说哦，我真的没有缺你就买你的面霜就好了 不要加那都是阴谋啊 对我就是不需要不需要那个就是我都因为很多东西如果你不是要买一组单样的、嗯、其实你就是在免税机场什么、 哦、 或是便宜的地方买就好了、嗯、他说好好好好这事情就结束了、嗯、过了几天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就问他说哎、欸，你有记得带 Happy Go 去集点吧、啊、因为你那个面霜一定至少会有好几千 啊, 啊 然后他就说、啊、有我有带卡去集点怎么了你要用卡吗、啊、我说哦，我现在不用卡因为我 Happy Go 现在用手机 app、啊、他说哦是哦 哦是哦然后这个女儿呢有一天心血来潮就打开了 Happy Go 查了一下哇 因为我就想说 Happy Go 点数好像会到期哦 要用哦 我就想说我来看 Happy Go 的点数可以换什么以及我有没有点数到期、嗯、一看想说诶这个点数怎么有一笔多那么多点 那么多点I'm in love 平常我的 Happy Go 点数是3点5点、一点、两点、三点、五点，这个点数 100块一点嘛？ 我按按看，因为按进去之后就会告诉你在哪里消费，总共多少钱。这个 Happy Go 点数怎么500点？ 50000块。 对，他的面霜， 苏小姐的50000块。 你面霜买了50000啊？ 金钟红毯都给你走了。 什么面霜？还给我装不知道， 人家都说败家女不是是败家妈，败家母， 很多哎， 50000块啊，一个人对啊，一个月薪水啊。 你最近有想要买什么东西吗？其实你在花50000之前，我们可以先帮你想一想，你有没有需要花到50000块呢？ 因为现在周年庆有很多就还是在继续在做那种5000送500然后他们现在越算越精了哦、现在会把化妆品跟其他分开了、对就是化妆品是2200、然后其他是5500你不能混用的哦不行你就是没办法混用 好贼哦 所以如果你买一个东西譬如说像这一次我买了2双鞋子然后可能就3800、3900就差个1100、1200嘛 要不要凑一下呢 就很想凑啊 哎、我跟你说有时候那个他们就是已经习惯说你再差多少就可以凑到满额赠、只是有时候我真的买很少、但他们那个头已经洗下去、你只要在购物3290块就是他自己讲出来都觉得那个集距很远但就是就硬要我讲就可以到满额赠你要凑吗 对 然后我们就相视而笑说不用 那是销售技巧不好的人啊很好人他也不会心虚他就讲了然后你就刷下去了 要死哦 我差一点又多买了2双鞋 你那么缺鞋哦 因为我的鞋一直被广播女神嫌啊、 哦、对 破掉啊、 破掉然后那个跟磨到那个弧度大概有30度很夸张它会拔掉我只有真心而已哎、有人说有没有推荐的他有点想要买儿童相机哦哎、你知道现在有的儿童相机啊就是做的跟那个、玩具一模一样 是啊 可是你拍照真的有画面在里面 是啊 那个一台很便宜耶 是啊 那个可以买啊那才几百块吧 对啊 就那个了嗯而且我前一阵子去翻就我朋友侄女我觉得小朋友拍照的角度真的是很 特别啊 对 啊就是有小朋友的角度 水的雨，快要活不下来。 侯湘婷的《我是一只鱼》。待会据说有个朋友要来探我们的班， 啊， 然后这个段落的歌，看你能不能猜出待会要探班的朋友是谁。 我目前是完全猜不出来啊。第一首是 Creep， 哦 Creep， 嗯， 第二首是庾澄庆的《 老实情歌》， 老实情歌，第三首现在是侯湘婷的《我是一只鱼》。 好吧，好吧，好吧。这个手机我不知道要怎么给建议，毕竟我真的没有用过，因为他现在是在用 iPhone， 但他对于 Google 要出的 Pixel 4， 嗯嗯嗯， 我要现在就预购吗？ 你会对于就是大家都还没有实测过就想预购吗？ 嗯，你说我吗？ 我对于三 C 如果我没有看到别人实际用过，我好像不敢贸然的预购。 哦，是哦， 嗯。我就是一个活得比较在 保守一点、 保守圈的人， 保守保守。 但是的确看那个一些就是那种报纸，不是也会有那种三 C 页面，嗯嗯嗯，真的是把 Google 那一支讲的好像 Pixel 那一支，就是我有朋友用，然后前几天哦，罗延廷来，罗延廷的手机拍照也很好看， 他 是 Three 就 Pixel Three， 嗯， 对，然后 Pixel Three， 如果你手机主要是照相的话，我觉得照相这功能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很强的。 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哦，爱。 有人在说我刚刚说那个儿童相机是哪一款，可是那个好像没有牌子哎。 对啊， 那个前几天我在地下街那种很卖 三 C 什么线材的啊，手机架的啊，他就有在卖这种儿童小相机。 你把我灌醉，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不回，在最好最坏都不在，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也走得太快，我的心。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不回。 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说到了灌醉，有人在生活灭火，有没有人你有推荐的那个烟熏 cheese 呢？啊，如果哈我又想买一些红酒，不要太贵，不要太贵啊！那个红酒要配什么 cheese？ 你们有自己觉得很不错的 combo 组合吗？ 被行销人员灌醉。台湾因为不是一个就是有吃 cheese 传统的国家、嗯、所以看你能不能认识一些法国人意大利人、嗯、西班牙人，就是比较拉丁欧洲方面，然后他们真的是有吃 cheese 传统习惯的。嗯，对啊，就是请他们推荐吧。 而且你还要找到你觉得适合你买那个 cheese 的酒、嗯、然后那很复杂的工程。嗯嗯嗯，Brie cheese 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觉得对台湾人从 Brie 开始是一个好入门的，那跟我们的口感比较接近一些。 狂客哎、欸嗯嗯，好好出哦。 满满的回忆，想起甜甜的你，魔力红。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that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台湾西洋演唱会单场最多观众纪录保持人，摇滚天团魔力红，继排行神曲《Girls Like You》后全新力作，请听环球魔力红2019全新冠军单曲《Memories》。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欢迎您跟着长荣航空直营旅行社，长伴假期遨游世界，尽享旅游乐趣。国内外团体旅游、自由行，怎么玩都行。商务差旅、奖励旅游，细心规划你的每趟优质旅程。 恭喜上榜！ 外交特考高分落榜没关系 ，TKB 百官网差分优惠来喽！凭外交特考成绩单、准考证，差五分打六折，差三分打四折，差一分最高享三折。 你就是下一个外交班，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萧煌奇、周星主打《天亮就分手》。 你说天亮之后我们就分。 萧煌奇全新专辑《候鸟》10月18正式发行，环球。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 欢迎来到飞碟电台， 就爱点的 UFO。 玛丽， 玛丽， 马克， 马克， 玛丽，马克，还有好朋友，好朋友来了，掌声鼓励 ！Oh my God！ 欢迎林宥嘉。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请问这个音量？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 怎样怎样？他动作很快了啦。 也不介意这次间擦肩而 过。哦，你要听到底是不是？平衡一点吗？ 反正晚安，觉得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份的解恩，买一人份的答案，觉得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吗？不听你在放屁。 等一下，等一下，你今天是要在他导师面前唱完整首是不是？ 对啊。哎，没有啊。在导师来之前，这首歌刚发，我就很常播啊。 对，这首歌我们非常常播。 对啊， 捧场捧场。 欢迎林宥嘉来到现场。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很久没有来了。 真的很久哎，多久？ 很久没有来，很久没有来。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你们看起来都是年轻人。哈， 没有没有，哎，我今天 是什么意思？ 不是， 你好好解释一下。 我今天在刷牙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的一件事情是，我就想说，今天宥嘉要来，然后就。就是每一次都会回想到最早最早最早在超级星光大道，那时候你们还是一群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深夜的夜晚在这边都很黑，然后你们就是三个人还是几个人都坐在这边， 那时候他跟周定伟跟徐仁杰三个人，哎，还是跟潘玉文跟 我忘了，我忘了那个组合到底有什么，反正就人蛮多的。然后一直到今天在登场，天哪！现场有两位都变成人夫了，在干什么东西？ 我跟马克。 对啊， 对啊， 怎么会这样？ 还有一位，他已经成为人父了。Come on！ 哦，对对对对对， 谁人父啊？我啊， 对啊。 我以为是你是说那个富人的富人富， 不是不是不是，爸爸成爸爸了 啊。对啊，我成爸爸了。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都是年轻人。 你现在感受到自己不是年轻人了吗？ 不是啊，你们是吗？ 你是少女。哎， 对 对对对对，我不是年轻人，但是我是少女。 我是少女。 你有感受到你不是年轻人吗？ 有啊。 哪部分最明显？ 思想思维上面非常明显。 哦，爱碎念是不是？ 不是碎念，是很多以前会觉得说，哦，应该要这样做的，可是长大以后发现我其实会选另外一个选项，而那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觉得那是老人才会选的选项。 我觉得马克要转型其实非常容易。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其实络腮胡很多耶。 哦，所以马上可以变成一个， 你马上可以， 而且 就是那种奇哥什么的。 奇哥是 那个马念贤， 马念贤哥。既然在讲外形的部分， 而且其实我胡子留出来的话，你会发现我胡子其实是白的，我已经是白胡子了。 你是白胡子哦，對，好特别哦。所以你头发是黑的，但是你的 头发也是全白的。 他是少年白， 我头发全白， 所以你是染的。 对啊， 太酷了吧！ 等一下，你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你有任何白头发吗？ 我有一只啊，我有一根 一只白头发， 我有一根，从高中的时候就是那一根。 哦，是哦， 对对对， 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有 在哪里？ 然后在这边有吗？你这边灯光不明显，很难 看。 居然在那边发零又加了白头发。今天你有任何想要问少女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有人说昨天我在詹记遇到你耶。 Please， 不要泄露我的心中，你这个低级的家伙。 这不昨天的事情了吗？ 好， 今天来探班， 你很高级，你很高级。 当然也是要说一下，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发专辑啊？ 还有一阵子哦， 所以现在也是走那个最近流行的宣传路线，就是， 单曲先发，单曲先行， 不太一样。 在哪里不一样？ 这个他们那个是一个宣传策略，我这个是一个给自己千斤顶的策略。 哦，给自己压力，然后 给自己 压一下，就是专辑真的要出来。 对对对对对， 没了， 就没了。我这个不是宣传策略。 所以今天 那你现在的专辑卡在哪里？ 这个节目是可以讲三字经的嘛？就直接直播 不行，啊， 那不行，那很难讲。有时候不讲这种东西，很难讲出心里的感觉。 OK OK， 我以为专辑做好了，欸。 等一下你讲，等一下你可以讲， 等一下可以讲， 等一下可以讲。所以怎么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解，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正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我不介意你慢动，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某天。 所以最近宣传都会戴上这一副眼镜吗？ 只有要露脸的时候才会。 是有特殊意义吗？这个眼镜是什么？ 有。 我们小， 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人啊，你不应该让你的那个外表走在前面，所以我要让我的 哎呦， 所以如果你们要看到我的话，就只会看到就是我这个 Auto Man 的形象。 哦，这叫 Auto Man 少女的那个翻译 Auto， 因为我其实我不会念，它是一个日文。Auto Man 是不是 Auto Man 少女？ 少女， 少女不是修九吗？ 对，修九啊， 那是 你就造翻的少女，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字就对了。 对对对对，嗯，然后 Ottoman 是另外一个词，就把 Ottoman 后面加一个，多加一个 N 变成 man 这样子。 嗯嗯。 然后反正我现在如果要示人的话，我就是会戴上这副眼镜，嗯，因为我希望就是我的灵魂跟我的思想可以走在我的肉体的前面。 天哪，好禅哦，好哲学哦。 耶、yeah, ，你们不是说听众都长大了吗？ 长大了，你会不会比他们长大长太多？ 我们就不要再聊一些幼稚的五四三，我们聊一些真正跟人生有关的事情。 所以如果现在看到这个，因为我人生很空洞，也没什么好聊的。如果你想要看到那个形象的话，现在可以在哪看到？你在哪里直播啊？ 欧马克，欧马克， 欧马克直播中。但你最近就是为了就反正就是慢慢的走，也不是宣传预告，你是不是开始会走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宣传路线？我刚才听到你晚上去当爱情顾问。 哦，我以为你要去夜店当 DJ。 没有啦，我就想说 很不少女的行程。 他要去跟娃娃什么当恋爱顾问，还是 真的吗？ 解决少女烦恼。 我等一下还是会好好的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事情要怎么进行。 嗯，但是这一次现在宣传是不是开始可以感觉到跟以前宣传模式好像不太一样了？ 其实他在没有他在广播金钟的时候的那一番话我很感动，然后我是到广播金钟的现场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今天最后的颁奖嘉宾接奖嘉宾是你。 哦， 然后因为那天 你就知道我们宣传做的有多不够。 不是因为那天就是我是司仪嘛，所以我想说你如果从这边上台的话我应该可以看得到你，可是后来你走另外一边，然后所以我就是没有看到你，不然的话我很想要就是先去跟你打声招呼这样。因为给没有看广播金钟 他说了什么 的大家，他在台上就算那个时候已经超时了，可是林宥嘉就是讲了一小段话，然后那一小段话就是说，只要我还有在赚钱， 对， 然后我永远都会把我的 打歌的预算， 对，唱片专辑的预算，就是这些行销的预算放在广播电台上，因为我觉得可以从广播电台，我自己在开车，或那是一种整个城市都听到我，然后大家一起在听我的歌的那种感觉， 很感动， 无可取代的， 真的很 天哪， 很无可取代。 朋友们都结婚去了， 哭哭。 你都已经结婚，你有什么好哭哭？ 哎、欸，这首歌真的很哭哭哎、欸。 嗯， 就是只剩我一个人啊。 哎、欸，等一下， 你在讲你？ 我们三个是一个团体，是不是？ 你们知道这首歌是2010年的歌吗？ 哎、 欸，我不知道这么久了耶。 很久，可是你看现在听，哦，因为可能我觉得音乐的形式还没有真的到听觉还没有真的到，好像是之前的年代的东西，可是他的歌词还是非常，怎么那么适合每个时候的人的心声呢？ 就是虽然是流行歌曲，其实它没有退流行。 嗯，可能。为什么宕机？流行歌曲， 对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到底有没有大红过，但是我觉得 你要说大红，可能 没有， 嗯， 但我真的很希望这首歌可以在每一个不同的年代被带到那个可以安慰人的那个心里面。 所以你在做森林之王的时候其实有带着这样的意念去做吗？就是你希望这一些歌可以被更多人听到。 有一开始有报复的时候有。 一开始有报复的第这现在的第二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还有入围。 对啊， 因为有很多赛制嘛。 嗯。 然后有一些赛制其实是会让大家们都措手不及。 哦。 对对对，很难预测谁留谁不留。 所以这一个对于主持人自己来说，你们这个节目制作就还是有制作人跟制作团队在上面会想一些东西，突然丢给你们也会吓一跳说，哦， 怎 么变成 这 样子？ 对对对，当然有时候结果出来，他们自己也会吓一跳， 嗯、 就是说，哎、欸，玩到最后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玩火？ 就基本上还是制作单位会有几个可能比较看好的，或是希望他可以走得更久的，可是没有想到赛制出来以后就拜拜了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因为不是我一个人主导嘛， 嗯，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比如说跟内定有沾边的这种思维的话，嗯，在我这边是完全没有。 是， 但是呢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节目大家也会看说，哦，那 谁现在很受观众的喜欢、嗯、或谁的点阅率很高、嗯、可这些东西都无法左右森林之王那些人的去留、这是最恐怖的事情。 所以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比赛残酷的地方在那边，然后跟 运气、啊、很重要， 对 真的， 跟你十年前的比赛又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时候 不一样， 那个时候赛事其实就是还是 比较简单、啊、 那时候还是传统媒体最后的奋力挣扎的时期，哇、wow ！到现在已经是实境秀的时候，你真的有太多太多无法控制的东西在飞来飞去了。 对啊，嗯，我们以前就是老老实实的 唱一首歌， 准备好， 然后这一次老老实唱完，下一次再老老实实再唱。 对对，然后看 比较意外就是有踢馆嘛，嗯嗯嗯，对啊， 嗯，就像我们今天一整个小时，玛丽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包括一开始从你唱的《Creep》，你把我灌醉。我是一只鱼， 老 实 情 歌， 需要你。 Yeah， 我是一只鱼， 嗯，脑都不打断他。 水里的空气，哎、欸，我现在开始有点迷上这种就是没有语气的唱歌。其实 哦，你就不要放很多情绪在其中， 嗯。小心眼和坏脾气。好不错啊，好像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该有的， 是， 就是那种 欢 的感觉， 浴室之歌， 没错。 朋友们都结婚去了，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刚好在这个时候带到你身边，刚好给你一些安慰呢？我想要 买一间房。少女，少女，少女，少女点头。 真的，恋爱中的男子都会变少女吗？ 当然不是，恋爱中 对啊，我就想说， 大部分的男子会变渣男吧。 我想说这个 slogan， 恋爱中怎么会变渣男？ 说错，说错， 恋爱中会变少女啦。 不由被迫进去，哎呀，所以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我们留在马克先生讲好了。 因为我就看到这个 slogan， 这很难说服我哎、欸。 真的吗？ 我遇过的 恋爱中的男人都是少女，真你们没有遇过吗？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说法很非常亚洲。哦，这非常亚，因为光是就是要形容少女这个词，这个歌名他讲就是说，你看自从遇见你，我比你还要少女嘛。 对， 然后这个男生，比如说我好了，我本来最爱的是可能是陈奕迅、五月天，我现在不爱了，我只爱你，这种感觉，这种心情，想要查一个这样子的字，像少女一样的男子、男生，英文 说在英文找不到 ，OK， 找不到这个字，所以其实这个概念是很亚洲的，我觉得，直播的朋友啊，如果你们发现我的内衣露出来的时候，告诉我哦。 哦，那是你的内衣 啊，发热衣啊，发热衣。嗯，我说真的，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我也是这么觉得啊， 我真的觉得很好听。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 MV 就是有利有弊。嗯，利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是跟Kiki 一起拍、 yeah. 所以他的确会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 吸引、 哇还蛮吸引的、但缺点就是很闪 哦，这是缺点吗？ 闪是缺点吗？你有想要有一个低调的人生吗？ 因为其实像我在做这个歌的时候，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完全是音乐给我的画面哈，但是后来 MV 之后做完之后结合在一起，我也觉得很震撼，就觉得 自己都被自己吓到， 非常闪，对对对，非常闪。可是那个 MV 又是我对我来说是很棒的纪念，对啊，所以我都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这首歌是很有想象空间的，如果你在家你听这首歌你觉得你会吓掉的话，那你就闭上眼睛。 最近是不是可能很多暧昧中的男女去 KTV， 男生就会唱这首歌送给女生啊， 浪漫的男生， 对啊、还要歌喉要有一定程度以上吧。 我觉得如果唱这首歌告白的话，就会有两个下场而已。 这首歌不好唱对不对？很 难、 有很多 它不会难唱、 在中间的不是很确定的音，是不是 很确定啊？ 因为我们试图要哼的时候其实哼不太好哎、 怎么会 baby shut do do do do do 乱讲？ 待会让我们在其他地方示范给你看。 好，可以可以。 什么东西都要留在另外一个地方，到底是哪个地方？ 兔子洞。 可是我觉得那个好像有时候很闪跟很甜，好像是两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有时候很闪，你会、就是。 但是我们的 MV 应该没有这个。 你们就是甜滋滋，就是看了你会有点想笑的感 觉。你 觉 得让人觉得很幸福闪跟很的闪差别在哪个地方呢？ 很幸福闪， 因为他们还是很可爱的互动。但是如果是在泳池穿比基尼跟泳裤把它捧起来， 我知道 那个， 其实那就是我们有想过的。 真的有想过要做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平时的互动其实没有非常的甜，但是我们的甜是因为我们会同时做离近叛道的事情。 哎呦，像是 当然不是 MV 的那么轻微，对啊， 离经叛道，然后不是 MV 那么轻微是怎样？ 什么啊？ 欸 Kiki， 今天看到没？红灯喽！偶像闯红灯有没有看过？走，这是什么？离经叛道， 这是犯罪， 这是犯法， 犯法，没有啦，乱夸张了。但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做奇怪的事情是一种很甜蜜的表现， 舒服的事情， 很甜蜜的表现。但如果两个人要做很真的都要做很甜蜜的，我喂你，你喂我，那个就是 要吐了， 也可能也不会，但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手很油，你喂我一下。 是不是两个人同时做离经叛道，然后发现都合在一起，就是真的有一种找到灵魂伴侣的感觉？ 你是不是讲到快要哭了？ 没有，因为他前阵跟我说，如果你没有灵魂，就不要妄想找到灵魂伴侣。 对啊，你没错吧？ 先要有灵魂， 先有灵魂啊！你要 先 有灵魂，才有灵魂伴侣、啊。 我就好像被说服了， 你讲的没错， 对 不对？ 对啊，所以你是有灵魂的，他也是有灵魂的人， 就是在对方面前敢展露自己真实的个性，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 蛮有自己的性格，然后对方也觉得，哎、欸，你的性格 OK 没有隐藏，那我的也释放，然后发现两个人都还蛮搭的，是这样吗？嗯嗯嗯，对吗？你为什么很沉默？ 他觉得他插不上话啊， 我插不上这么。好像就是人，就是那种人生很悬，你要遇到才会知道的经验的感觉。 你怎么可能会遇不到？ 哦， 不然我一天到晚在唱《自姗姗来迟》，你是在唱？ 是不是他？他是不是很挑？ 他挑，嗯。 我不希望你们俩来 judge 我。 没有 judge 你啊， 没有 judge， 没有 judge， 这是一个 颁奖给你。来， 旁观者的，对，旁观了十几年以后的一个小结论， 大家都要幸福呀。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你长成了你梦想中的样子吗？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张震岳跨刀创作，陆嘉欣最新推荐《落落大方》，种子音乐。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蔡敏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我站不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今天非常感谢少女佑佳来跟我们玩一下下， 根本是宇宙人嘛，你这个装扮。 你说他吗？ 就带个天文馆的那个红色蓝色星象图。 我觉得他待会好像讲 是看电影嘛。 对啊， 他待会如果开始讲一些我听不懂语言，我也觉得蛮合理的。 哦，因为就是这种宇宙人概念。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真正间的样子。 哎呦哎呦哎呦， 回来了回来，他回来了。 大家好，我是佑佳。 待会呢，我们要跟佑佳一起录马克信箱。 哦耶！ 我们待会要跟少女火力全开，所以先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是佑佳，拜拜，是吗？ 拜拜， 拜拜。 有人说你的节奏其实很适合主持广播，哎， 为什么？ 就是比较深夜跟 lay back 啦， 慢慢的。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在非深夜遇到你。哎，是吗？ 对啊，我们现在的节目不是很晚吗？ 对，就十二点啊，十二点以后，所以那个时候你更加适合，更加 fitting， 更加 那个节奏完全 OK。 对。 This is our place, we make the call. And I'm highly suspicious that everyone who sees you wants you. I've loved you 3 summers now, honey, but I want them all. Can I go? 流行乐坛安娜公主，串流世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全球超越50国冠军，瞬间累积破亿点听，携手实力乐团 Social House 打造全新排行神曲，请听《环球雅莉安娜》Social House Boyfriend。 Comes to shove, damn baby, I'm a train wreck too. I lose my mind when it comes to you. I take time with the ones I choose, and I don't wanna smile if it ain't from you. Yeah, I know we'd be so complicated. Loving you sometimes drive me crazy, 'cause I can't have what I want, and neither can you.